情心连，红红的不叫你眼色不腻 家哪一群

五帝王子曾说对， 圣教一命保祖先。

见清官妻，娘子官人，你到是哪里人？ 你马上追人子， 我不是前当是暖啊金， 怎么为什么你是暖金人子？ 来我奔 奔什么奔讲啊奔奔什么哎呀 我讲真经说起听真来自有是天子有求生常言道红尘只是三分王碧苦玄抛一片心瓦龙瓦虎难瓦昏自生自灭不自信我算与他真心讲下流去，免得再使我震惊。 贵人， 小姐呀，啊，我知道是孤光的草生母女都是死里人那天西城送一来方知小姐偏心啊， 与你两家早联姻，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送一朵花是文内事，相公有别挂在心。 是我奴妻生，当年临家门的夫，你无子女皆成亲，自从我无生亡故，欲遭大祸烧家门。母子忙才起身，家宾挑三顾光阴。那一日天欢脚比翁婿为，路上迎人啊都太冷。是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翻天落雨翻天晴。女婿将双挑三马，岳父骑马来爱又疼。为家招来姑娘亲，必先太师要拉婚，八字还是给秀英，从此两家就断了亲。 相公啊，老母先天拉了婚，与他劝我盼到亲，我老亲上机是非

秀舞女裙裁，他朝秦末初心难改，正配你天子门生还原才，此时杀百万岁知道了，将上元公殿下了凤凰台，那时君你功不成名不居，故为你十年欢畅发辛苦，怎比得再向堂前做成龙，与林子小姐配和戏，相助门庭同四海，青林路早为你安排，是这样的千载的良机，这难在上元公啊，你错过机会要懊悔呀。 就是你的母亲啊， 他发怕虚你 问世上女儿啊，你快把心事丢丢开，是我好把心

送公公， 免送。 你出来， 听众朋友，再会。